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9集《瑞王领旨》二。两个丫鬟颤颤巍巍地起身，心中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。陈若秋外表上看着温柔，待人也和善，可是身为陈若秋的贴身丫鬟却是见过陈若秋的手段的。其实之前也有几个模样生得不错的婢女上赶着往沈万身上贴，沈万虽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，却也没有太过拒绝。这几个丫鬟后头就被陈若秋寻了个由头发落了，不仅自己没有落着好，还连累了一大家子人。诗情和画意心中都清楚得很，陈若秋的骨子里是个极其善妒的人，又手段狠辣，真和沈万搭上关系，只怕会死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陈若秋叹了口气， 唉，怪只怪我没本事，不能替老爷生个儿子。若我能生个儿子，如今哪会是这般光景？ 诗情画意不敢随意搭腔，毕竟孩子是陈若秋的心头之痛。陈若秋喃喃道， 如今沈府败落成这般模样，小辈里竟然连个儿子都没有。二房便是有过，眼下也死绝了。如今我倒是羡慕罗雪燕，下有儿女，上无公婆，沈心待她视若珠宝，连个通房也没有，真是让人嫉妒得很呢。 想到昨日里在朝宫宴上沈庙大出风头，再看沈月，明明相貌才情都要比沈庙要高出很多，却因为沈家这日渐衰落的名头，连个好夫家都不好配，更勿用说沈月心心念念的定王了。陈若秋心中涌起一丝不甘，他争强好胜了一辈子，如今却被自己看不上的粗鄙武将之女踩在脚下。正在这时，外头突然有婆子进来说道， 夫人，府门口外有人找老夫人，被夫人的小厮拦住了，夫人说是来投靠沈家的。 陈若秋一听就皱眉，以为是沈老夫人原先那些八竿子打不着干系的亲戚过来打秋风来了，想着金家已经没有了，竟还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人，当即就冷了脸色说道， 既然是打秋风的，给两锭银子送走吧，这府里可是再养不得闲人，别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。 不是啊， 小厮挠了挠头， 夫人，那人瞧着不像是来打秋风的，说是老将军故人的女儿家中生了些变故，走投无路之下才来寻求帮忙的。 沈老将军。陈若秋想了一阵，站起身道， 将他迎到偏房，我去见见。 沈妙从风仙当铺回府后，时日还早得很，他一进屋就将自己锁在屋里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天色临近傍晚的时候，罗檀回来了。罗檀买了一些首饰，大方地给了沈妙一些，说道， 小表妹，今日我们去逛了珠宝铺子，景京城的珠宝铺子好大呀，我和冯姑娘也给你挑了一点，不晓得你喜不喜欢，喏，你先拿着，回头等你想出门了咱们再去逛。 话语间竟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。沈妙转头称是，等罗檀走后就看着那半匣子的首饰，寻思着这大约能典当多少银子。沈信一行人在罗檀回来后不久也回来了，大家在一块吃了晚饭，大约在官场上的事情也十分顺利，沈信和罗雪燕也显得心情十分不错的模样，唯有沈妙一人显得有些蔫蔫的。罗玲注意到了，就问道， 表妹看起来有些不适，出什么事了？ 沈秋停下筷子， 妹妹你怎么了？ 沈妙一愣，见桌上众人都盯着她，就笑道， 哦，没什么，只是刚从小春城回京，觉得有些不习惯而已，住几日就行了。 沈秋笑道， 这有什么不习惯的，妹妹要是不习惯，过几日我得了空 哎，妹妹从城东逛到城西，从城南逛到城北，妹妹多走几次就习惯了。 哎，求表哥也带上我呀。 罗檀急急忙忙地表态， 我也能保护小表妹。 胡闹， 罗雪燕开口道， 你妹妹若真跟你将定京城转一圈，只怕要累趴下了。再者定京这么大，若是出了事怎么办？ 说着他瞪了一眼沈信，要沈信帮腔。沈信呵呵一笑说道， 哎，孩子们高兴就好，没事啊。哎，臭小子，你要是带你妹妹们出去玩，就把你老子的兵也带着一队啊，谁敢生事往死里揍，别怕。 罗雪燕气得拿手拧他。夫妻二人感情这么打打闹闹，看着却是十分要好。沈信在外威风凛凛，回家对罗雪燕却言听计从。沈妙本是含笑看着，看着看着不知道想到什么，神情渐渐阴霾下来。他连忙低下头，免得周围人发现他神色不对劲。身边一直注意着他一举一动的罗玲微微一顿，若有所思地低下头。等用过饭，在堂里说了一会儿子话，大伙就要各自回屋了。沈庙准备回自己院子，罗坛的院子在沈庙前面，蹦蹦跳跳的先回屋了。临了沈庙的院子，沈庙准备进去，却被罗玲喊住了。 表妹且慢。 林表哥有什么事吗？沈庙转过头看着他说道。罗玲踌躇了一下，终归是从袖子中摸出一方折成四四方方的东西。他温声道， 今日同表哥出门，恰好瞧见外头有铺子在卖这个，我瞧着买的人挺多的，就买了一方。听闻表妹夜里多梦，这个东西呢是浸过香料的，有凝神的作用，表妹若是不嫌弃就请收下。 沈妙微微一愣，抬眼看向面前的年轻人。罗玲生的一副好相貌，虽然比不过沈秋勇武，不如谢景行英俊，就连季雨舒都要比他看起来更秀气可爱，可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温吻却让人觉得打心底的熨帖。罗家的一众小辈中，罗玲是最出色的一个，不仅是因为他最稳重，而是他能担得起一个家族的重任，并且为人真诚。夜色里似乎能够瞧见罗玲微微泛红的脸，他有些不自在地说道， 表妹要是不喜欢。 沈妙轻巧地将罗玲手中的东西接过去笑道，表哥一片心意，我怎么舍得拒绝，谢谢表哥。罗玲微笑道， 你喜欢就好。 他的眉眼温和，言语间带着关切，本来是让人十分舒服的态度，若是寻常女子不说动心，却会对面前的人生出十分好感。可是沈妙却后退一步看着他说道，若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屋了。罗玲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不过他极快地掩过去说道， 不打扰表妹了。 说完他转身离开了。沈妙看着罗玲离开的背影，静静地看了一会儿。她不是不知情事的青涩少女，就算跟着傅修仪未曾享受到男女之间的柔情蜜意，可终究在宫中待了那么多年。罗玲是个好人，把这样好的人拉到她充满阴谋算计的一生，那就太自私了。虽然罗玲是个很好的良人，可是罗家人待他不薄，他总不能恩将仇报的。沈妙转身回了自己的屋子，梳洗完毕，金哲和谷雨都退了出去。沈妙坐在桌前，将方才罗玲给他的东西摊开，那是一方帕子，巧的是竟然是一封双面绣。定京城里双面绣的帕子如今最难求，想来罗玲买到这方帕子也是费了不少银子，上头绣着一只白鹤，倒是和他一贯无欲无求的性子相符，散发出淡淡幽香，乍一闻的确是有些让人心神舒缓。沈妙端详了许久， 这帕子上的纹路显然是出自刘盈之手。刘盈的手艺在定京本就是数一数二，加之这是名其极少的双面绣，看来刘盈过得不错。沈妙瞧着瞧着，心中因着今日下雨遇着的人而低落的心情倒是好了点。他觉得有些乏了，就脱下外袍，只穿了中衣，走到榻边坐下，正想要脱掉中衣休息，只听得轻笑声响起。 请慢。 沈妙的手一顿，再回头时，熊熊怒火这一回是真的遮掩都遮掩不了了。他看着窗外不请自来的某人，一字一顿道：“谢景行。”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